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出狱，需遵守监管令。 约翰逊就派对门道歉，但拒绝辞职，有保守党议员倒过。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1月20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有千禧年代。讲下靶场消息，今日由上午8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嗱，新一波嘅疫情之下，究竟有冇需要中学都要停面授课咧？而家暂时幼稚园啦，同埋小学啦，就系喺14号起咧，就系已经暂停了面授噶啦，中学咧翻学的安排就暂时是未变嘅。点解讲到点解中学系咪都要考虑呢一点呢？因为见到譬如之前43岁巴基斯坦籍嘅女士啦，咁佢嘅群组亦都牵涉到多间中学，包括佢同住嘅一个确诊屋企人啦。咁而家佢就系、是、佢本身就系读咧美孚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百老汇嘅。咁佢呢间学校而家有老师啦，有学生确诊啦，而确诊咧其中一个16岁嘅人士啦，佢嘅同住家人咧，亦都牽涉到另一間學校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啦。咁另外有去過呢一個16歲嘅男仔嘅屋企嘅三兄弟咧，亦都有初步陽性，亦都涉及到兩間學校，即係話已經起碼有幾間嘅學校亦都係涉及到一啲個案啦，包括陽性或者係初步陽性啦。另外，聖約瑟英文中學嘅中六學生咧，亦都有初步陽性，這個咧係話係感染嘅源頭不明，而且病毒量高嘅。你又點睇？你作為家長或者作為學生，同唔同意呢一個疫情之下都有需要諗到中學係咪都喺呢個時刻要停面授課咧？提早放新年假等等咧？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亦都係中學校長鄧飛，早晨。 早晨， 邓飞，喺考虑到而家嘅疫情之下，头先都讲到有好几间嘅中学可能涉及一啲阳性或者初步阳性个案嘅，有冇需要谂停面授课咧？中学嗰度？ 我觉得系有需要嘅，因为睇嚟都好严峻下，其实似乎睇个即系感染嘅情况咧，都即系今次啦吓，都不下于上一次，唔知第几波啦咁。咁上一次第四波或者第三波嘅时候咧，即系中学个感染或者确诊咧。都冇咁誇張嘅，咁而家橫掂都臨近一個舊歷年假啦、農曆年假啦，咁倒不如咧就因利成變咯，提早放假咯，其實可以積極考慮嘅。我個人意見就係、是、 但我想知道教育局方面有冇同你哋傾過一啲情況安排？ 冇，直至到而家都冇啊！ 但你哋自己學校之間就有傾嘅係咪咧？ 學校唔止學校之間啊，即係老師之間咧，都喺即係喺度傳緊啦，或者問緊啦，有冇停課？其實就啱啱呢個，而家我啱啱都收到 WhatsApp 都有同工問我，有冇機會停課啊，或者咩？咁其實呢啲咁嘅詢問啦，或者呢啲商户之間嘅詢問啦，即係我感覺到好似反映咗有少少恐慌嘅情緒啊。 你哋喺即對於學校層面嚟講啦，考慮要停課定唔停課？除咗疫情之外，仲有冇其他考慮？譬如我見到有啲校長提到啊，啲學生尤其是中六嘅學生係準備緊考文憑試啊，啲考試嘅衝刺期啊，呢啲係咪都係考慮之一咧？ 可以係考慮，咁但係去到而家，如果你疫情已經加劇到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我覺得咧就即係防疫始終係第一位咯。咁其實分開兩中學嚟講，分開兩種情況，一種咧係中六嘅同學啦，一種咧就係中一至中五啦。我覺得中一至中五嘅同學比較容易解決嘅。多數情況之下，包括我自己的學校咧，都係考試期間嘅，啱啱考到就嚟考完，但又未考完啦。啊，即係聽日先考完咁可能咧就有啲校長就擔心死啦，咁考到半撚坑咁點搞咧咁？咁其實你對於中學嚟講咧，這個處理咧就冇乜難度嘅。你無論係考評高嘅好，定還是係舊年啊、前年啊嗰啲疫情之下咧，其實都解決到嘅。用平時分去推斷翻個成績 OK 嘅。咁至於中六咧，就其實啱啱就係 mock exam。mock exam 嘅意義就並不在於話令啲同學畢唔畢到業啫，通常都俾佢畢業嘅。啊，個重點就係話等佢去考 DSE 之前咧，有最後一次嘅即係測試咁咯。咁我覺得咧，就其實呢個可以辦證處理咯。即係如果大家覺得中六同學呢個 mock exam 非常之重要嘅，咁可以即係做一個社交距離嘅一個防疫安排，等佢哋都至少完成埋今次 mock exam 先至停課咯。 有冇话即系除咗话用平时分之外，有其他方法去取代？譬如话褪个考试期嗰啲，呢啲有冇谂过嘅咧？学校方面？ 这个是可以，但是的话呢，其实如果考试，一般来讲的学校现在呢都考紧，但又未考完的。咁考紧又未考完的时候呢，咁你如果咁褪呢，将剩返佢科向后褪，唔係唔得，褪到过年之后，咁即係人之常情啦，对于学生来讲好惨嘅。佢本来諗住考完试之后过春节嘅，而家过完农历年假之后再考过呢，即係心情就唔係咁好囉。即係我觉得呢，就其实係最簡便的做法，考了那些就計分，沒有考那些就用平時分去推斷。 但我想知道在近日這個疫情之下，有沒有些學校已經自己轉了做上網課，或者轉了做半日堂，就不是全日的，即使他可以合資格，即是老師學生夠了七成打針了，可以上全日課，都轉了呢？有沒有這樣？ 我沒有聽過有這樣的情況。當然理論上呢，就學校如果他有個特殊理由，他自己都可以向教育局填張 form 可以申請停課的。咁但係咧，通常個做法都係睇大圍㗎，即係最好就係話教局有一個統一嘅決定會好啲。如果唔係話咧，就學校你要同家長交代啊，或者係同即係隔離左右嘅學校對比咧，就呢個處理就會麻煩啲咯。自己轉半日咧，唔排除有個別學校佢其實可能仲係半日，都仲未完全恢復得到全日嘅咁。咁至於你話轉咗網課，我真係冇聽過有啲咩學校 㗎。OK， 喺而家呢個疫情之下，即係之前就話半日課嘅好處就係啲學生可以唔使喺學校五線啊嘛。咁如果喺呢個疫情之下，你覺得轉半日課仲夠唔夠保障到咧？喺個衡量埋個風險之下？ 如果睇個疫情同埋睇個確診嘅嗰啲學校嘅情況咧，似乎就唔係咁樂觀啦。唔係咁樂觀嘅。你就算你係半日唔食飯咁，始終喺學校嚟講有成一即半晝嘅時間喺度，咁你出出入入翻學放學，咁你都會喺個街上邊去同其他人去有機會近距離接觸噶嘛。即係我唔認為轉咗做半日之後個風險就可以減低一半咯。條數唔係咁計嘅。 但而家就算翻緊學嗰啲學校啦，係咪都縮減咗啲集體活動噶啦？譬如課外活動啊， 呢個肯定係噶啦， 運動會啊嗰啲停曬噶啦，嗰啲係咪？ 一般冇一月份做運動會嘅， okay. 即係課外活動咧，就正常嚟講，可能都縮減咗噶啦。 如果真係啦，要而家做一個一刀切嘅停曬面授課嘅，你哋要準備幾耐？又有啲乜嘢嘅準備咧？其實 其實呢個所謂準備咧，就係睇學校嘅取捨。如果你話係都要考埋試啊，咁我頭先講咧，即係好多時會考埋禮拜五咯，今日禮拜四嘅，即係考埋聽日咯。咁下個禮拜一開始宣布。提早放假咁啦，咁其實就 OK 噶啦，咁即係其實冇咩特別嘢要準備嘅。 即係唔使話都要俾定啲學生交代定啲咩啊？即係因為咧，而家個問題就係、雖然話早啲即係放農曆年假啦，但亦都唔知個疫情發展係點，有機會可能都頗長嘅時間。原本預定係農曆年後翻學嘅時間，都可能係繼續停課噶嘛。咁、那個時間比較長嘅時候，係咪都可能要準備多啲嘢咧？又 都唔使嘅，因為咧。通常嚟講咧，教局宣布停課，以往嘅做法都係咧，佢係兩個禮拜咁嚟講嘅。咁所以咧，就基本上如果係真係宣布，比如下個禮拜停課或者點都好啦，咁咪我哋都係預依兩個禮拜咯，即係包埋農曆年假啦，甚至你農曆年假唔係話年初四翻學噶嘛，咁即係其實再褪後少少。咁如果有咁而老師咧或者學校咧，佢通常即係唔會好似同學咁樣放到咁盡先至翻學嘅翻工嘅。咁即係如果你話農曆年假之後都仲要停課嘅 touch 咁學校都有時間喺即係農曆年假嘅最後嗰幾日裏面咧，做一啲適當嘅準備，比如轉網課啊呢啲咁樣都唔難處理嘅，因為過去嗰兩年網課經驗已經非常之豐富啦。 但網課大家又話過去呢兩年因為都太長時間網課，都令到進度落後啊嘛，這個都難以避免喎，係咪？ 呢個難以避免，但係喺個操作上邊咧，其實就冇咩難度啦，已經係。 我想知道，因为今次有一个个案在学校啦，亦都有一个老师是受到感染，而佢咧系监考过，有一个过程监考过啦。咁我考场入边亦都有一个系确诊嘅学生嘅。其实而家喺考试期间啦，你头先讲到呢段时间考紧试啦，个防疫措施系有啲咩要做啊？做成点 咧？其实咧，佢考试期间同埋平时上堂咧就分别不大嘅。你一般嚟講咧，呢啲即係呢個一月份咧，我哋叫 midterm 考試咧，又唔係話一個升班試，咁通常咧佢都只係喺翻自己班房裏邊考嘅嘛，即係除咗你話高年班可能 form five、form six 咧，尤其是 form six 咧，就有機會為咗令佢提早感受 DSE 嘅氣氛咧，就可能去咗禮堂考咁。咁但係咧，即使係去禮堂考咧，過往嗰兩年嘅實踐咧， 都係會按翻考評局嘅要求去保持 1.5 米以上嘅一個嘅距離嘅，即係盡量按呢個要求嚟去做嘅。咁所以咧，其實就分別不大。咁我反而擔心就話，雖然你話係個老師感染，喺監考嘅時候感染，同時考試裏邊亦都有一個同學仔感染，但我哋好難講話呢兩位老師同同學係咪喺監考嘅嗰個地方度感染嘅，因為冇人知佢係咪喺其他地方感染，不過碰巧兩個人都喺同一個場合裏邊出現咁，即係個社區傳播鏈個恐怖嘅地方就喺度咯。 整體嚟講，你估計頭先都話即係都想啦，你哋傾向係想即係停咗呢個面授課去啦，亦都覺得譬如考試嗰啲咁可以用平時分啦。咁但係譬如中六嗰啲始終要考一個公開試，文憑試個期定咗啦嘛。你覺得有冇可能或者有需要教育局都要諗啦，或者考評局都要諗啦，可能要褪啦呢個都。 我諗就第一，如果你問我角度嚟講咧，又使唔快話褪，因為咧最早嗰科都係三月底嘅，而且三月底亦都唔係話所有人都考嘅，即係如果你話真係中英數嗰啲主科啊，通常都係四月先嘅，咁我哋而家一月就已經係預測定四月咧，又未免太過悲觀。咁同時嘅話咧，教育局同考評，尤其是考評咧，尤其喺過往嗰兩年嘅經驗咧，已經有曬即係嗰個點講啊？應急嘅方案嘅，依個我就唔係太過擔心嘅。 好啊，會唔會嚟緊都同教育局主動再傾下咧？雖然佢哋冇揾你哋傾啦，頭先 會，我相信亦都有不同嘅教育嘅團體都會主動揾局方噶啦。 但未約實嘅，係嘛？ 唔使嘅，咪即時 call 佢都得嘅，唔使話特登去約嘅。 OK， 好啊，唔該曬鄧飛，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鄧飛咧就係立法會議員，亦都係中學校長嚟嘅。會唔會你都係教界人士，或者你係家長點睇？而家究竟中學有冇需要喺呢個時候停面授課咧？1872311，你嘅考慮係啲咩咧？有啲人講到考試期，而家係考試期啦，正值都可能係考慮之一嘅，亦都講到疫情嘅考慮可能係更重要。你點睇？1872311。另外同教界人士傾完咧，都想同一位專家傾下，有呼吸系統科。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孙老师。 早晨，梁子超医生。刚才讲到都有几间学校是涉及一些阳性或者初步阳性的个案，暂时你自己评估中学是不是都需要停课呢？ 其实我们整个疫情呢发展到现在呢，其实最大问题就是呢，我们很多的措施呢就真的输是什么呢？起跑慢。其实那个中学停课呢，其实应该呢是同那个小学呢同数举行一起做。因为点解呢？因为那个 Omicron 啊又好， Delta 又好呢，佢个爆发呢其实唔正只影响小学、中学啊、大学啊，其实佢都一样喺其他地方引致个大型爆发。而我哋以往采取嗰啲嘅防控措施呢，好多时候入面你口罩啊、手部清洁嗰啲呢唔系冇用。但佢主要咧係對嗰個飛沫傳播同埋接觸傳播咧功效會比較大，對一啲依賴嘅可能係主要係一啲短距離空氣傳播嘅一啲嘅病毒咧，係包括而家我哋 Omicron 啊，或者係一啲 Delta 嗰啲咧，其實嗰度嚟講咧，其實佢嗰個功效咧，其實就真係有好大嘅局限。咁你而家好似市場嗰度咁樣先算咧，你個個坐定定咁樣，點解佢會感染咧？咁其實我哋學校嘅環境又好咧，那個通風咧，其實喺根本上係整體嘅設計咧，其實係做唔到咧一個即係話我哋一個好嘅控制嗰、那個，即係話空氣傳播咧係更唔好講話一啲，譬如話你有氣流啊，將一啲附近接觸嘅人咧，其實吹過去咧，佢根本上咧其實一樣係避唔到嘅。而家我哋嗰個情況咧，就話呢個唔淨止話一間學校中學度係有一個，即係話係比較校內都係一個相當擴散式嘅爆發，因為你係漸漸有啲其他班次嘅都係有事咧，似乎喺校內已經產生擴散，亦都係令到個擴散咧係飄到社區外。如果你唔及早採取嘅行動咧，學校加家庭加埋啲細路仔嘅社交活動，再加埋一啲可能宗教啊或者各方面一啲活動咧，其實呢樣嘢咧就好容易產生個網絡啦。一間學校可能有幾個細路仔啦，幾個細路仔讀過唔同嘅學校，你呢個咁嘅學校加家庭加埋佢啲細路仔嘅社交網絡入面嗰個網絡咧，其實好容易咧係令到成個疫情咧迅速擴散嘅。因為呢個咁危險嘅病毒咧，你係要控制佢咧， 你唔能够等佢跑咗成几百米你先去追，你係追唔到嘅。所以其实都系冇办法嘅，即系你系个决定入面系迟咗㗎啦，但你都要尽快做。你再迟啲唔做呢，其实我哋有可能呢系产生一个大型嘅，即系话呢学校之间嗰个连锁爆发呢，嗰样嘢呢我谂大家都唔想见嘅。 Okay. 之前特首有个讲法，点解中学就唔停住呢，佢就话因为中学生比起小学生啦、幼稚园啦嚟讲，佢哋嘅自理能力都比较高，所以佢唔需要停课嘅。咁我补充返呢一点啦。另外呢，我就想问下啦，而家有一个幼稚园嘅老师呢，佢都系确诊嘅，就系、是、源头不明嘅。咁但系话佢即系住嗰个地方呢，就系、是、正正爆疫嘅美孚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的附近嚟嘅，咁见到政府亦都呼吁啲市民，如果住喺美孚或者系深水埗附近啦，咁都要尽快系接受检测啦。咁系咪即系而家反映喺区内都已经有一啲广泛性喺区入边有传播紧？ 嗱，我谂佢如果系开始越嚟越多个案入边咧，你有一个传播链模糊咧，佢中间咧就点都系有啲关联噶啦。咁你嗰个嘅污水方面呢，虽然佢个敏感度啊同埋嗰个特异性呢其实唔系特别好嘅。只不过呢就系话呢，你既然个区内已经见到咁多实际嘅个案呢，咁你系见唔到嘅个案呢系一定系多嘅。同埋我哋其实成个香港嗰个防控呢其实有两个大问题。一个问题呢就系话我哋本身呢嗰个社交嘅防御嘅措施呢其实呢是做得唔够彻，即是说社交距离其实唔够彻底。而令到我哋呢市面嘅人流呢是其实根本上呢唔系话真系减得咁多。你只系减到三成呢，你以为佢有效呢，其实减咗三成嘅人流呢其实唔足以控制一个呢，譬如一代呢一个可以传到八个平均嘅呢、这个咁嘅 Omicron 又好 ,Delta 又好呢、你最多呢系将佢嗰个譬如话嗰个传播效率呢最多都系譬如话由一个传四个呢，佢仍然都可以呢系持续咁大型爆发。而另一个问题就系话呢，我哋系对于 Omicron 有 Delta 好，喺打咗疫苗嘅人入面呢好多个病征呢其实可能唔系好明显，好简单嘅病征。而呢啲咁嘅個案呢，我哋香港呢就唔同內地呢，即係話佢哋會有一啲嘅全面嘅封控啊，或者管控呢係唔俾啲人即係話係處處走呢，而係跟住呢做排查呢，不斷嘅排查呢嚟搵返啲隱形個案出嚟。但我哋由於做唔到呢樣嘢呢，而我哋社區你往往呢係叫一啲譬如話你係打黑黐呀好輕微病徵嘅人呢，你叫佢要俾錢去睇醫生，或者你係叫佢係要去排隊去做檢測呢，其实呢度有时间同金钱成本呢，其实就唔会各个人一有问题呢就会去嘅。你就好似宠物店嗰、那个譬如话嗰个职员咁先算啦，佢都有病征几日然后先至去睇医生呢。咁呢样嘢喺日常生活都大家理解嘅，就算你讲緊自己你都系咁样。咁变咗呢，其实我就真系睇唔到呢政府点解一定要事后先至你系搵晒所有车啊，去嗰阵就去屯门啦、啊，然后跟住你而家去美孚，你做嘅喺嗰几日入边，你做嘅速度入边咧，一定系比较慢啊。就算啲人嚟到，但系入边咧全部嚟晒，你又做唔切；嚟得少嘅，你又唔能够真真正正，譬如话系令到嗰样嘢咧，你真系追得快个病毒传播。咁呢样嘢系要做，但你就唔好净系做呢样嘢。一个病毒都唔淨止喺即係美孚啊、深水埗附近嘅區域，喺香港嘅交通同啲人日常生活咧，其實係好快咧，其實係會迅速擴散。我哋其實應該都要重新咧，譬如話係鼓勵翻呢一啲嘅有病徵，就算輕微都好咧，有風險因素人，就算你自己唔得閒都好咧，定點都好咧，可以揾到人咧去攞到一啲嘅深喉唾液樽啦，就攞個樽嚟到去，譬如話你自己翻嚟留咗之後，你個第二班人翻翻去。如果自己得嘅，你翻去咧唔得嘅，你咪要翻工啊，或者要翻学嘅，咁喺嗰度交翻去。因为如果我哋唔能够尽早发现啲社区比较隐性嘅病征轻微嘅个案咧，我哋系无从去追踪嘅。 OK， 嗱，梁志超医生，我想问，因为头先呢一个就用嗰、那个滤口水嗰个可以去代替到啦。头先你话社交距离措施未够紧，你觉得仲可以点做咧？ 嗱，我哋其实最主要就系一样嘢咧，就系话。我哋應該咧第一樣嘢係全面停課先，一全面停課咧都有機會減低咗社會上面嘅人流，但當然咧嗰啲學校咧係停售面授啫，喺網上啊其他嗰啲一定係要繼續翻，而令到啲學生咧唔好話有空閒時間咧又係周圍走嘅。而另一樣嘢咧就係話咧， 我哋無論嗰、那個即係話你嗰個鼓勵一啲人咧居家工作咧，我諗仍然都係要繼續即係做得好啲，同埋嗰個彈性上班時間咧，同埋真係要令到個社區覺得有一個危機感咧，令到我哋而家午市嘅時間啦，同埋嗰啲咧，其實好多啲食肆咧都係擺曬長龍嘅一樣係。咁其實入邊嗰個，如果我哋能夠將嗰、那個即係話我哋嗰個市面上人流減到係一半留下，甚至乎更加低咧。你係對嗰個病毒嘅傳播喺個社區速度咧，係會更加減慢。即係你減咗一半到咧，你可以將個病毒嘅傳播速度咧減到好原本嘅四分一到咧。咁、你變咗咧，就算佢一代變咗傳得係由八個傳到俾一代傳兩個咧，我哋可以靠其他啲嘅個人衛生啊、口罩咧控制埋其他啲，同埋靠啲追蹤咧，嗰陣時我哋仲可以處理。 Okay, 好啊。嗱，梁志超醫生轉頭翻嚟都想問你另一個個案，就係、是、都係源頭不明嘅，涉及一個中六學生，而家初步陽性，話佢咧可能係有 Delta 嘅病毒。轉頭翻嚟再揾你傾一傾呢個情況啊嘛。 Okay. 好，梁志超醫生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嗱，你又點睇而家嘅疫情咧？見到多間學校都出現一啲陽性或者初步陽性嘅個案，亦都有討論到啦。而家究竟中學係咪需要提早放農曆年假，係早啲停呢個面授課啦？你又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被列为受限区域的观塘协和街33号海汇第三座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大约83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有发现阳性的检测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490户，大约155户没人应门，包括可能已经接受检疫或者隔离的住户，会采取措施跟进。一名新冠病毒确诊者早前曾经短暂到访荃湾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换证中心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今日同今个月27号暂停服务，并在下一个工作天，即是听日同今个月28号恢复服务。而预约的市民可以选择在稍后的日子前往那个换证中心办理换证手续，无需重新预约。入境处又说会安排那个换证中心的所有员工今日接受病毒检测，以及完成彻底清洁和消毒那个办事处。同时入境处会在今个月27号安排所有员工再次接受检测。北韩提出重新审视和美国的互信措施，暗示可能重启核试和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朝中社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主持劳动党政治局会议，会上听取有关目前朝鲜半岛周边地区局势和一系列国际问题的分析报告，并讨论今后对美国的应对方向，要求有关部门重新审视北韩主动采取过的建立互信措施，及时研讨是不是需要重启期间暂停的一切活动。会议说，美国的敌对政策和军事威胁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危险线，誓言准备和美国进行长期对抗。会议又重新部署国防政策，以压制美国日益加剧的敌对行为。北韩今个月多次试射导弹，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将会就有关问题召开闭门会议，美国计划在会上推动扩大对北韩的制裁范围。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举行上任一周年的记者会，谈到有关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拜登说他希望可以宣布中国正在履行承诺或履行更多承诺，并可以取消部分关税，但他认为目前仍然未是时候放宽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时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2，日元14.4，瑞士法郎0.916，加元1.251，人民币6.34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23，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日经平均指数报27,659点，系升194点。港金报16,830蚊，跌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9.53美元，卖出1,840.36美元。

早晨。 剛才就想問你，就是有關於這個聖約瑟英文中學的一個中六學生，現在是初步陽性，源頭不明，病毒量高，而且是說驗到他有 L452R， 即是這個 Delta 變種病毒的，是不是都估計跟之前銅鑼灣寵物店的群組有關係，亦即是代表在寵物店那裡是傳開了去社區呢？ 因為我哋社區入面咧，係咁耐嚟講咧，都見唔到，譬如有另外一啲嘅，即係走入社區一個 Delta 嘅變種病毒啦。所以今次呢一個中學生咧，多數都係同嗰個群組咧係有關嘅。咁但究竟係點傳咧？咁就話有兩個可能啦，一個可能咧都係話你係嗰個店員咧，其實入面咧。佢其實係有咗病徵咧，都一段時間啦。咁佢雖然係譬如話係11號有病徵，就15號然後先發現啦。咁但係佢喺有病徵之前3日8號咧，其實已經有一個顧客咧係即係話係又係確診咗啦。咁就仲帶到翻屋企啦。咁有理由相信咧，佢呢個店員可能發病嘅時間咧，都係咧。是在個即係話初期咧，其實接觸咗係大量嘅旅客，亦都大量嘅顧客咧。呢啲顧客喺嗰陣時候咧，佢自己嗰個接觸嘅時間咧，佢嗰個病毒量可能係最高嘅。佢去到佢真係被發現嗰陣時咧，病毒量唔係特別高嘅，即係你係個 CD 值係20以上咧，到第二日仲更加升咧，即係嗰個病毒量已經下降緊啦。即係佢最高嗰個傳播嗰個風險嘅期間咧，就應該可能咧。就喺佢即係有病徵嘅，即係話嗰個11號咧之前幾日開始咧，其實佢嗰、那個、那個傳播風險其實已經好高。咁、佢接觸咗成百幾個顧客咧，咁其實應該都要盡快揾曬呢啲顧客入面咧，睇下入面會唔會有啲嘅隱性嘅傳播產生咗啦。嗰度我諗係一個最可能嘅，喺我哋社區咧係擴發出擴散嘅一個嘅重要嘅即係話嘅可能性啦。 Okay. 另一個可能性就當然咧，就係話係因為我哋有1000隻嘅個倉鼠咧，嗰、那個批次啊，或者嗰啲批次接觸過嘅其他倉鼠咧，係散咗出去社區度。嗱，因為你嗰個倉鼠咧，我哋全球咧今次係第一次嘅可能嘅，即係話係倉鼠傳人個案咧。我諗個原因就我諗只係一樣嘢啫，因為倉鼠入邊咧，佢就算感染咗嗰、那個病毒嘅排放量同埋排放出嚟嘅模式咧。是對嗰個佢跳過人嗰度咧，嗰、那個風險咧，其實入面咧，其實就未必真係話個別倉鼠咁高嘅。今次嗰個個案點解會發生咧？其實就由於我哋有成譬如話每一次運嚟嘅都成譬如係幾百同埋去到過千嘅呢啲倉鼠，係喺一個即係話好密集嘅環境度咧，喺一度咁樣儲存咧。咁只要佢哋喺農場有一隻就感染，或者係去到運輸過程有就感染咧，就嚟到我哋嗰時候咧，就可以喺一個咁嘅群集入面咧，持續咁喺啲倉鼠度傳播，咁、 okay. 令到個倉度咧係有一個即係話係大量嘅環境污染啦，嚟嚟去到呢個寵物店咧，都嗰啲倉鼠之中咧都有唔少咧，嗰五萬隻之中都譬如起碼有7隻或者以上咧， mm. 就你發現咗陽性，即可能有啲陽性嘅，今次你已經過咗，你未發現到。但呢個店員咧，由於佢持續係工作上不斷接觸佢咧，所以佢感染，咁變咗呢一個風險咧，就係、是、一個即係話你係喺個職業上不斷接觸到啲一大群喺個係受到嚴重感染嘅一啲動物群咧，而去受到感染，呢、這個同我哋普通由動物園跳去人嗰個咧，係基本上咧都係咁嘅過程嚟。 咁 喺其他嗰啲嘅，譬如話你嘅個別顧客咧。其實個風險唔應該係特別高，但係最大問題，我哋有成千個呢啲咁嘅個案，咁喺出面嗰啲，如果特別是但，譬如有一兩個係有真係話係有機會係感染咗咧，佢啲有機會咧喺個社區再作出另一個擴散，但係呢一個風險咧相對係會比較低嘅，咁、就係話最主要都係話咧。係，我哋都係要盡快咧，係希望啲寵物主入面咧，將嗰啲批次嗰啲鼠咧，係盡快都係一定要交翻曬去，即係俾漁農處去測試啦。測試咗最緊要都係睇佢哋本身係陽性咧，即係話你個家庭有一個暴露風險咧，咁冇辦法啦，真係要檢疫啦。 但隻倉鼠陰性唔係表示咧，佢唔喺潛伏期，或者佢唔喺一啲間期排放嘅，你都唔能夠即係話佢安全咧，都係一定都係要人道毀滅嘅啦。 OK， 好啊，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一度。梁子超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對於頭先講到學校中學嘅情況啦，都講到倉鼠嘅情況，有報道都引述到有一啲嘅關注團體或者社交專業啦，都話收到一啲棄養嘅個案，甚至有啲人咧都話知道邊度係棄養嘅時候咧，又會揾其他人咧通知其他人去收養。其實呢個有冇可能有啲風險咧？你又點睇咧？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有陳海欣立法會議員去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系，请讲。 听众，嗱，其实咧，呢几日咧都一路密切留意住嗰个疫情啦。其中我谂大家都记得啦，喺你个节目里面咧，我哋都其实讨论过好多次，即系学生翻学啊，面授课程呢、这个。題目嘅，其實正正就係喺其實喺上個星期三立法會大會首次答問大會嗰度咧，當其時其實亦都當面，即係譬如你話啊，當局唔知或者冇人提議、冇人維議，但係咧當日咧其實好清晰俾咗兩個建議，一個咧就係仿效內地嘅小區全民檢測啦，另一個咧就係講明就係話叫佢要大幅減少人流，把握呢個農曆新年前嗰個假期咧，唔好淨係。幼稚園同小學生停止面授課程，應該要為咗減少人流啦，保護我哋嘅學生啦，中學同大學生都應該要提早放年假嘅。嗱，而家咧去到今日啦，即係啱啱今日星期四啦，即係一個星期後咧，即係當局口中嗰個情況可以中學生嘅自理能力較高。 嗯， 到而家啦，陸續有咁多間，到今日都仲係未停。嗱，我想講我自己作為家長。我有兩個小朋友，我作為家長，我係極度極度不願意小朋友係網上學習，或者係即係因為疫情受影響而要留家嘅。但係咧，當你已經預見到個病毒來勢洶洶啦，同埋我哋有咁多嘅學生咧，可能都未接種疫苗嘅時候，我哋作為家長，其實我哋都唔想嘅。如果冇輸入個案，冇呢個防疫漏洞，冇爆發咧，我哋嘅小朋友的確係可以翻學。但係面對到今日啦。昨日陸續都仲有咁多間學校要自己停課，到今日如果當局都唔考慮提早放年假咧，呢、這個我覺得咧係真係極度失望，同埋佢真係要負上，就係阿特首所講，我呢啲責任我唔負。我想問，如果呢個決定佢自己唔去落，或者唔同教育當局去落，咁唔通係我哋家長嘅責任？ 嗯、 我哋好努力去配合噶啦，即係配合網上嘅授課、網上課堂。我知道我自己都有個我自己個大嗰個小朋友係中學生嚟嘅，佢亦都有講到咧，即係啲師兄師姐嗰啲嘅 DSE， 其實其中一樣，佢都有問老師啊，點解我哋仲要繼續翻學嘅？點解我妹妹唔使翻喺學喺屋企面授，我哋中學要翻嘅咁樣？咁所以你 DSE 嗰個課程我明白。佢哋而家可能考緊 mock exam， 但我諗咧，如果你減少咗其他中一至中五，我哋集中保護我哋 DSE 嘅學生，其實有好多種嘅做法，所以我好希望政府咧唔好再一錯再錯，真係而家已經越嚟越多中學生感染嘅話咧，就幾唔想都好啦，都要做一個決定去保護翻我哋嘅學生咯。 嗯，但係譬如中一至中五考緊試嗰啲，係咪都即係都即刻停咗去，定係轉其他模式咧？好似你咁講，要減人流嘅時候。 嗱，小樂文，我諗大家都明咧，喺呢個月份去考嘅咧，其實就係中期試嚟嘅。咁、如果未考曬嘅，咁我諗學校佢哋識得應對。我哋過去兩年啦，今次第五次啊，第五波、 嗯。 我覺得學校兩種不妨都係兩種做法，一就係暫停嘅考試，咁喺新年假後，希望個疫情改變之後，佢哋可以翻去考翻啦。咁其實都係遲兩個禮拜啫，我哋個新年假都係兩個禮拜。第二就係、是。如果你話有啲考試係可以網上去代替嘅，咁咪網上咯。但我估考試係比較困難嘅。咁但係如果呢個只係一個中期試，遲咗兩個星期左右或者三個星期，係咪真係咁影響咗佢日後升班或者最後呢？定係話而家要保障咗佢健康呢？頭先你都有問專家，而家我哋源頭不明，重要有個 Delta 病毒又突然間出現。咁呢個係好令人去擔心嘅，所以我諗評估個風險之後呢，現時係最適宜即係中學生呢係要停止面授課程，改為係留家抗疫。 嗯，你就係咪主要關注都係中學生係咪停課呢樣嘢，或者有冇其他招數再喺而家頭先有 Delta 啦，有 Omicron 啦，有啲源頭不明個案啦，仲可以再做嘅建議呢？有冇咩諗法呢？ 中學生嗰個咧，加埋即係大學同埋咧樓加工作，其實呢個咧係一個大幅減少人流嘅做法咧，喺過去四波嘅疫情都做嘅，但係好奇怪，去到今日第五波嘅疫情，包括琴日衛生防護中心講而家火頭處處啊，好多唔同嘅傳播鏈，我哋都未去到大幅減少人流，即係呼籲曬大家全家樓加抗疫啊咁樣，咁所以嗱，呢個大幅減少人流咧，我覺得一定係要做。第二咧就系寻日亦都系演变成我继屯门之后咧，深水埗、美孚咧都系要做呢一个嘅叫做愿检尽检啦吓，佢哋个嗰个讲法。但系你去我哋自己喺九龙西落去睇咧，其实系好多街坊都仲未意识到嗰个问题。点解我嗰座大厦冇，我做咩要去做检测啊咁样。所以一个小区嘅全民检测去点样做呢，这个我諗政府冇得再拖去諗㗎啦。刚才我都听到有专家就建议即係派多啲嗰啲检测樽啊咁样。这个我觉得都是一个可以考虑嘅方法。但个问题呢，你要快呢即时去断呢个 Omicron 呢，你见到其他国家呢係冇得拖㗎。你上個禮拜三在立法會大會同今日的疫情已經是逆轉了，我會建議呢真的盡快呢，如果政府已經鎖定繼屯門之後鎖定了美孚和深水埗呢，我想在全港可以動用的流動車啦，或者呢是即我講緊檢測的流動車，同埋可以用的譬如而家根本都冇得做運動的運動場啦，佢哋即盡快要加建多啲。我知道佢哋已經是開多了檢測中心，但市民覺得呢個不是要唔係一定嘅，係你願意做你去做啦，你喜歡就去做啦，最好做啦。咁你跟住問嗰陣你去唔去做啊？嚇，咁我都冇嘢如常翻工，我棟大廈冇嘢，咁我做咩要做？所以其實大部分都冇做。咁所以我諗政府就要評估，如果喺個區個疫情去到咁嚴峻嘅話咧，係咪都係要有一個強制嘅檢測，甚至乎一個小區啫。Okay.小區嘅全民檢測。 好啊，唔該曬陳凱欣，多謝你。陳亨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咁講到立法會咧，其實尋日喺立法會大會啦，主席梁君彥咧都係批准咗一個緊急質詢嘅。咁啊，就由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希提出嘅，涉及到咧而家竹篙灣檢疫中心一啲管理。竹篙灣檢疫中心就係收一啲即係密切接觸者嘅一個嘅設施嚟嘅。而家佢哋收到一啲管理有啲咩問題咧，請佢哋講下先。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梁希，早晨。 Hey, 早晨你好，大家好，我是梁希，你好。 早晨梁希，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是不是都收到一些个案，说在竹篙湾的检疫中心有一些管理的问题，可不可以综合跟大家讲一下你们发现到有什么地方出问题呢？ 我们发现到的问题呢，就是第一应该是人手不够，第二就是那个管理统筹有问题。譬如我讲两个简单的 case，就是其中我哋有一個個案咧，就係、是、去沖涼嘅時候就爆咗水喉，跟住咧就灼傷咗，因為嗰啲熱水噴出嚟，跟住佢就好痛啦。咁佢唔知道有幾嚴重，佢就打電話去嗰、那個求助嗰個熱線嗰度嚟。咁但係到最後過咗兩個半鐘頭之後，先至咧係睇到醫生。然之後咧到最後咧，佢俾翻個醫生紙我睇，就見到佢有一成嘅皮膚係燒傷咗，同埋係二級嘅灼傷。咁所以咧这个不是致命，但是呢他就要过了两个半钟头才可以见到医生。但是如果他这个心脏病呢，或者是撞伤个头呢，可能两个半钟头是即是完全是太长的。那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亦都是因为呢他们那个人手不够，变成他们求助的时候呢，通常就讲了之后呢就没了事的。就好像我树公讲的那样。那有个老人家就好多嘅問題啦，包括係送藥啊，或者係維修啊，即係各種嘅問題。咁佢不斷咁去求助，但係都不斷咁冇反應。咁然之後到最後，佢就以死脅迫，佢就要食安眠藥啊，又話要自殺啊。跟到最後嘅時候咧，先至arouse 咗佢哋 attention 啦。咁跟住又先至係理佢。咁所以咧，見到其實咧係一下子嗰個負荷真係好大嘅。他們是應付不來，咁之前跟局方去溝通，他們都承認的，主要是有兩個原因令到他們是這樣。第一個原因呢，就是第五波爆發一下子這麼多人進去的時候，他們的人員啊、管理啊，就是反應不過來。第二個事情就是因為呢，之前局方呢就是說隔離由21日落去14日啦，咁然之後一下子一個改變咧，佢哋就突然間有800幾個 call 啊，就係 request 係話，喂，我都想早啲走喎、啊，咁佢又係反應過嚟，所以咧就產生種種嘅問題。呢個係管理。咁但係尋日跟我會有呢個緊急嘅質詢咧，就係、是主要係真係一個危機嚟嘅。 就係佢而家咧就發現喺裏邊個保安員感染咗啊嘛，咁所以咧hold 成呢個 camp 個咁嘅隔離營咧，就要將嗰啲病毒係困喺入邊度嚟，即係如果係有事嘅話，咁唔好擴散出去。但係竟然喺入邊嘅工作人員係會感染喎，咁所以咧究竟喺邊度？但係一直佢哋都冇。我哋就係想知道，係是否知道嗰個源頭係點解會有呢個漏洞，如何去堵塞呢個漏洞呢 o、okay. k 但係咧係，琴日就暫時未有個答案嘅。 我見局長回應你個問題啊，陳肇始局長都有一啲加強措施，譬如加人手啦，話竹篙灣人手已經由600個加到1000個啦。咁另外有一啲溝通上面嘅，頭先你都提到，咁而家咪都有啲嘅即時嘅通訊啊、短訊嘅軟件係回應啦，呢個又係咪回應到啦？同埋佢話再有新增一條24小時嘅特別熱線等等啦，咁呢啲係咪都回應到？係頭先起碼先前講嗰啲狀況，就係、是、譬如揾唔到人去幫手啊。嗰啲情況咧，但譬如你講到話工作人員感染嗰方面，尋日嗰個回應係達唔達到咧？其實 係頭先咧，你覺得好好，佢係新增咗熱線，以前原來唔係24小時先嘅，即係所以可以證明係以前係淨係呢個翻工放工時間係有人去應你，咁呢個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同埋咧嗱，係冇錯，佢而家係加多熱線嘅，但係後續一層一層嘅工作暫時佢我所知啦，我哋喺入邊嗰啲朋友咧就係、是、係未有呢、這個即係跟唔上啊！即係譬如頭先所講，佢譬如話維修或者係送藥或者係其他嘅支援咧，都係未跟得上啦。所以佢仲有咧，就係譬如話之前所講嘅點解嗰啲人去到最尾嘅21日都未能夠出嚟，可能要隔多一兩日先到嚟咧，係因為佢哋由呢個竹篙灣去外邊嗰程車咧，係一定要用佢哋嘅專車嘅，咁又唔夠喎。咁所以咧佢第一步係好事嚟嘅，我哋絕對係即係 acknowledge 佢呢樣嘢，咁但係咧佢後面嗰啲工作人員一定係要跟得上咯，咁同埋個 management 都係需要嘅，所以其實喺尋日之前，我哋同局方開會就係強調一定要有個跨部門嘅恆常會議，原來佢哋之前係冇嘅，咁樣樣即係執生形式啦。咁我哋嘅意思就話，因為你而家係跨咗好多個唔同部門，包括大量嘅外判工啊，即係譬如話無論係清潔或者係安啊，都係係外判嘅，咁佢哋 training 唔夠，所以係要恒常地同佢哋去溝通咯。 但我想知道啦，而家係咪都有聽過話涉及一啲檢測次數不足嘅問題？係咪話有啲人入咗去幾日都冇得到一啲檢測？你哋有冇收過類似呢啲嘅個案嘅求助？ 好多係真係好多咁樣嘅個案嘅求助。我哋估計係因為而家目前可以人手嘅用嚟去統計嘅，即係佢哋工作人員咧，即係好似有個牌喺個門口，然之後統計，咁就冇一個電腦嚟去統計或者去統籌呢啲咁樣嘅打針啊、冇打針啊，咁就變咗會有呢啲嘅甩漏啦。因為之前就唔係咁多人噶嘛，咁一下子多咗咁多人會甩漏啦。咁所以我哋希望佢哋可以檢討呢個情況。我頭先你講嗰個問題係即係好多，唔單止係話多咗，即係俾人哋多啲檢測或者少啲嘅檢測，仲要有一個個案我收到嘅係老公老婆嗰、那個。是撈亂咗嘅，你嗰個核酸檢測係。 咁呢個就未係咪真係涉及人手多咗就解決到嘅問題咧？可能係一啲資料上嘅錯誤，人手多咗係咪就直接可以解決到資料錯呢個問題咧？ 我覺得人手唔單止，所以之前咧個范議員都提出咗咧，係要喺軟件上面咧係要亦都係要跟上嘅。所以我覺得個貝凡嗰個諗法係好好嘅，因為佢都係科技界啦，佢都有睇開外國啊或者係內地啊嗰個做法咧，係一定係有軟件嘅即係一定要跟得上先可以成個 management 就會做得好啲。 剛才你說協調方面現在加強了就說協調小組就是由衛生署去領導的，有需要的時候例如一些檢疫人士的數目急劇上升等等，協調小組就會是運作的，有需要的時候才是不是運作的，是不是只是有需要的時候才運作的，據你所知 即是你說那個協調小組， 是啊， 他以往呢他跟我說呢就是開 camp 的時候呢啟動之前才有過一次跨部門的會議，之後就是沒有了，咁所以咧，我哋都比較驚訝，所以就尋日佢哋個回覆咧，即係喺大會回覆就回應翻我前日去同佢去提出嗰個問題啦。咁所以我都好高興佢哋之後會有一個恆常嘅一個跨部門嘅會議。 OK， 好啊，唔该晒梁希，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梁希就系立法会议员，讲到竹篙湾检疫中心，佢提到一啲管理嘅问题。嗱，寻日咧，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咧都有承认到啦，话检疫中心管理上嘅管理咧系有待改善啦。咁举例，部分人咧系未完成检测，咁所以要延时离开个营啦。咁啊。就此向市民係致歉嘅，咁另外亦都提到一啲改善措施，係改善中心嘅管理，包括增加人手啦，民安隊就安排一啲比較資深嘅人員去輸入資料等等嘅。今日歡迎大家打嚟18423，會唔會關於竹篙灣嘅情況，你都有留意或者有識嘅人喺入邊住，面對一啲類似管理嘅問題咧？18723，阿曾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早晨啊，主持。 係，請講。 我咧就係兩個小朋友讀中學嘅。 嗯。 咁我想讲一讲关于中学停课嘅事啦，我希望教育局会提早安排，因为小朋友其实我知道而家佢开始有啲考紧试啦，有啲我两个小朋友就啱啱考完试嘅，其实我觉得学校应该要因应学生佢而家考完试嘅情况，可以作出嗰个叫做适当嘅放假啦，因为如果啲学生如果仲考緊試嘅話，佢哋可以繼續考試嘅，因為你個人流會減少咗噶嘛，變咗染疫嘅情況可能會真係好啲咯，唔使會搞到啲家長好擔心。 嗯，幾大啊？你兩個小朋友讀中學？ 一個中三，一個中一。 OK， 即係即係而家都未叫做話考公開試，咁所以你覺得考完試都可以應該盡快停課咁樣係咪？ 嗯，我覺得可以有個彈性嘅處理嘅，都係、 有冇聽過校方都有問過啲家長意見噶嘛？ 啊，有啊有啊，因为小朋友都喺学校都有开一啲嗰、那个会议啦，讲紧话嚟紧放假会点样处理啊，咁但学校一路都未有一个收到通知会有提早放假嘅。 嗯，有冇半日课咧？我想知道，定系都系全日噶？你个小朋友翻嗰间中学？ 哦，我大女嗰个咧就翻全日噶啦，已经，因为佢七成打咗针，但我小朋友就未打针嘅。咁另外细嗰个咧仲系翻半日嘅。 咁你全日就喺学校食饭？ 系啊，呢、這个都系好担忧嘅，因为佢哋高方少少系可以出去食饭，但系学校呢个问题就冇解决过嘅。我自己就觉得学校冇饭商啦，佢哋变咗又要出街食饭啦。 明白，所以都担心呢一个问题。唔该晒，曾女士作为一个家长，两个小朋友嘅读中学嘅，会唔会都有类似嘅情况？点睇系咪需要停课？18423， 仓鼠。葵涌村日葵楼两名非同层或者坐向的住客染疫，同样都是源头未明。而社区另一个火头包括美孚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白老汇群组增至五名师生染疫，当局呼吁美孚以及深水埗的居民要做检测。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第五波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多间中学相继有学生感染新冠病毒。中学界盛传教育局咨询个别校长意见，或者下星期一全面暂停面授课堂。星岛日报向校长团体查询，学界反应两极，有中学校长同教师忧虑一刀切停课，未能够兼顾应届文凭试考生的备试需要，亦都有校长认为当局应该果断决定。教育局回应话，中学现阶段仍然继续现行面授课堂安排，如果有新安排，会尽快公布。星岛日报报道， 成报报道，铜锣湾有宠物店的仓鼠样本对病毒呈阳性，专家怀疑病毒由仓鼠传人，感染职员和顾客。有市民应渔护署的呼吁，交出上个月22日之后购买的仓鼠作人道毁灭。有市民话，虽然对仓鼠十分不舍，但是担心仓鼠会将病毒传染给家中其他宠物，同时亦都担心如果不交出仓鼠会有法律问题，无奈送走仓鼠。掌心生命香港仓鼠关注协会对当局公布人道毁灭仓鼠的决定感到震惊，暂时收到120宗的查询，近一半人计划弃养。成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政府要求机组人员回港之后需要在酒店隔离检疫7日，国泰航空亦都因应新措施推出接种方案。有外媒报道，国泰航空会向闭环航班机师提供按次计算的奖金，以鼓励机师飞行更多闭环航班，希望降低检疫要求对公司运力和航班的影响。国泰航空回复说，接受闭环式执勤的机师在完成闭环执勤之后可以增加休息时间，并且会就航班安排和运作变动调整薪津。 《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機電署披露，上個月國際石油氣的價格按年升近七成，影響到本地運輸業的營運。政府說無意再向業界提供燃料補貼，認為的士小巴出現成本變化，應該是以收費調整機制來處理，意味著加價難免。《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香港劍手張家朗在上星期的男子花劍世界盃法國巴黎站勇奪個人賽冠軍，令到他在男子花劍個人世界排名再攀高峰。最新世界排名顯示，24歲的張家朗由巴黎站之前的第四位一舉上升到第二位，距離現時世界排名第一位的意大利名將霍哥尼只有11分的差距，創下個人世界排名新高，有望在下個月25至27日舉行的世界盃埃及開羅站登頂，坐上世界第一寶座。大公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成報的社論講到，衛生防護中心警告多區都有隱形甚至是明顯的傳播鏈，至今已經有7間中學合共10名學生染疫，教育局一早已經宣布全港小學、幼稚園和幼稚園暨幼兒中心暫停面授課堂，直至學校農曆新年假期。社論認為，當局應該盡快決定讓全港中學亦都暫停面授課堂，盡力阻止病毒繼續借住校園這個平台傳播開去。成報社論。 大公報社評，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昨日通報疫情的時候，用火頭處處、懷疑有超級傳播等字眼，反映當前疫情的嚴重程度。社評說，疫情頻臨失控，特區政府除了要採取有力的應對舉措之外，更加要在抗疫策略方面作出調整，與其等待出現確診個案才強檢，不如主動出擊，擴大檢測範圍。大公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講到，本港懷疑出現全球首宗倉鼠傳人的案例，港府一聲令下，全港所有的倉鼠都難逃一死。政論說，在人命和動物生命之間必須作出取捨，但是港府連人道處理都搞得一團糟，一方面強烈建議市民交出倉鼠，另一方面又不肯廣設收集站，結果街頭棄養隨處可見，埋下更大的爆疫隱患。《東方日報》政論。 《明報》社評，新一波疫情對經濟民生的影響比最初的樂觀估計為大，未脫非常時期，公帑用得其所，無需太多教條包袱。社評指，要恢復大規模通關，隨時要等超過半年，在疫情緩和和市道解封到大規模通關之間的過渡期，電子消費券可以對民生經濟起到支持、促進的作用，值得再度推行。明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美丽道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荔湾道近住荔枝角政府合署。重复多次啊，就是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丽道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荔湾道近住荔枝角政府合署。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呢一段啦，挤塞，车龙排到马场对出嘅；反方向去上水，近住和斜村呢一段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沙田港铁站对出，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马场对出，反方向去上水，车龙就排到沙田港铁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不盡，風不息， 自由風，自由風。 你自己所身處嘅行業有冇受到抗疫措施嘅影響呢？葉生你好， 我哋做嘅咧就係專供應學校嘅飯盒。我而家兩年幾啊，完全一個學校飯盒都做唔到，即係我蝕得好慘嘅已經。 聽眾譚小姐， 我哋自己開茶餐廳都好慘，想要抗疫基金能夠快落到食肆度，出到糧，交到租。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我89歲，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要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2022年1月20日，新增7宗本地确诊，2宗源头不明，10多宗初步确诊。 圣若瑟英文中学李国宝中学有学生染疫，需停面授课。 本土民主前线前发言人梁天琦出狱，需遵守监管令。 约翰逊就派对门道歉，但拒绝辞职，有保守党议员倒过。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昨日咧，卫生防护中心咧，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咧都提到啊，而家香港系出现多个火头啦，包括巴基斯坦裔嘅嗰名女士有关嘅传播链啦，形容疫情系非常之严峻，咁加上当局咧冇办法掌握部分个案嘅行踪，即系啲源头不明嘅情况啦，亦都有啲个案完全嘅行踪系未必知道啦，咁担心咧系有一啲隐形传播，咁啊呼吁喺深水埗区入边数个社区，包括美孚新村、大坑东村、南昌街、兴华街等等，在那里住或者翻工的市民都是尽快是自愿检测的。咁啊，有个咁嘅情况啦。而家讲到深水埗区，希望大家愿检尽检嘅。咁啊，不过就话见到好似喺嗰度做检测嘅人咧，就冇之前话喺屯门嗰度咧系咁多嘅。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系讲下深水埗区嘅情况先。有深水埗区议员李霆锋，早晨。 系早晨，苏生你好。 早晨，李霆锋，而家就系咪都有好几个点系做一啲检测站噶啦？你自己观察到啲街坊反应热唔热烈咧？又 嗱，其实由前晚啦，政府公布咗8个嘅即系社区检测点啦，咁啊包括就深水埗用咁样分啦，深水埗东有4个，深水埗西有4个。咁其实咧就我琴日咧就同事11:30咧，咁就落咗去，因为我本身嘅工作区就喺深水埗东啦。咁我就落咗去深东嘅其中2个地方睇，包括呢个枫树街运动场同埋呢个大坑东社区中心睇咧，其实真系门口落上嘅，系啦，咁啊真系冇咩人喺嗰度啦，咁样，咁枫树喺球场咁正中间，咁都系得少啊3-4只，咁所以就其实见到嗰、那个人流咧，就唔系好似之前打针咁样，我哋还是系好似即系再早期，或者头先啱啱你讲到屯门嗰几波咁样咧，其实系即系系少好多嘅。 你我冇听错，你系中午时分落去啊嘛，系咪？ 1:30到2点嗰段时间，我哋经过嗰度系啦。 嗰阵都系咪开咗一段时间？因为应该系寻日朝早已经开始开噶啦。 系啊，冇错，冇错，系啊，10点钟开嘅琴日。 但你自己评估点解人流会相对少啲啦？同屯门嗰阵啲检测中心，大家都留意到爆晒、排晒长龙啊，嗰、那个嘅情况有咁大分别咧？ 嗱，我估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咧就系屯门嗰啲，因为都持续爆咗一段时间。咁同埋都被即係大家廣泛報道啦，咁所以就見到嗰、那個同埋都真係事實上啲屋宇比較密啦，咁所以就大家就即係排隊落嚟嗰個感覺咧。深水埗咧就個區，即係譬如好似政府琴日公布嗰幾個地方咁樣，其實好多層嘅樓宇啦，有啲屋村啦，有啲係私樓啦，咁其實好散。咁再加上政府嘅訊息咧，其實都係前晚先至公布話啊，多咗多檢測點，叫大家檢查啦咁樣。咁所以我估冇咁快咧，就去到逐家逐户或者咯，即係普羅市民嗰、那個即係。知道呢個信息咁樣，咁所以你都見到琴日嗰個反應咧，係比預期中係冷淡嘅。 即係你覺得係個資訊傳遞上面可能即係出咗啲問題咁樣。 係啦，呢個其一啦，因為其實之前咧好即係譬如第三波啊、第四波咁樣咧，有好多要檢測咧，其實政府係會落到去啲大廈度貼海報啊，或者啊邊座大廈都要強檢，咁要做檢測，咁其實好多好大陣仗，咁同埋好多傳媒都會廣泛報導，咁但係就而家就變咗嗰、那個即係信息就呢個第一個冇咁準確啦，落到去咁樣，咁所以就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另外一個咧，我自己覺得就可能係都同個氣氛有啲關係。因為佢而家最近嚟緊係新年啦，咁所以雖然政府就收緊咗好多即係好多嘅防疫嘅措施啦咁樣，咁但係咧有大家見到就是、如果好多人士咧要喺呢段時間咧送入竹篙灣咧，其實就變咗即係過年嚟竹篙灣過年啊咁樣，即係我估呢個好多市民就擔心會唔會自己移民種啊咁樣，咁我估會唔會係呢個原因嘅？ 嗱，今次有一個嘅群組嘅源頭啦，都係同巴基斯坦裔嗰位女士有關係嘅。其實區內嘅少數族裔嘅人士，佢哋紧唔紧张嘅咧，或者佢哋对今次愿检尽检嘅区内有多过一啲检测站嘅个资讯，又会唔会比其他嘅人嚟讲系更加少嘅？你自己观察到系点咧？ 都反映到某个意义，都反映个事实嘅。咁因为事实上，第一就深水埗区其实都系一个其中一个啦，即系巴基斯坦或者其他族裔嘅少数族裔嘅朋友咧，咁就会住得比较多嘅。咁呢个系事实。咁亦都系基于呢个原因咧，即系同大家嘅文化有少少差异。因为咧，譬如我举例啊，譬如巴基斯坦嘅朋友咧，佢哋嗰个嘅家庭关系咧，系啦，会比即系我哋譬如可能本地人可能會更加強啲，所以他們很多時候有些不同的家庭聚會啊，或者朋友聚會啊咁樣。咁所以咧，亦都呢一樣本身好嘅嘢咧，好嘅文化咧，但係喺疫情期間咧，就會變成咗一種即係容易擴散咗嘅一個渠道咁樣。咁所以咧，都係見到今次呢個群組啦，即係由返港，跟住之後佢就即係離開咗隔離酒店。之後先確診，之後先確診，咁大概喺期間咧，佢係有同其他屋企人有聚會咁樣，咁所以令到呢、這、一個習慣或者呢種生活文化咧，係加劇咗呢個情況。咁深水埗有呢個情況。琴日咧，我去觀察嘅時候咧，其實都有啲少數族裔家庭咧係去到做去做強檢嘅，有嘅。咁但係都係仍然都，譬如喺街裏邊都有好多嘅少數族裔嘅朋友會開鋪頭做生意啊，亦都有好多譬如夜晚嘅時候都有時啲家庭都會帶啲小朋友落去玩啊，咁樣即係都見到呢啲情況。咁但係就你都唔係好見到即係好大嘅反應或者好大嘅焦慮咁樣咯，即係大家覺得好似習以為常啊生活咁樣。咁但係就呢、這個就唔係一個好理想嘅狀況 嚟嘅。整體嚟講啦，即係深水埗區嘅居民啦，你頭先都話可能個氣氛相關，又同過年即係大家都唔想俾人捉入去啦。如果真係中咗嘅話咁，但係佢哋有冇喺個人流上面自己即係雖然唔想檢，但係有冇睇到個人流上面都減少咗嘅咧？同埋你覺得如果真係政府要做到願檢盡檢，仲可以點樣吸引或者鼓勵啲市民去做咧？仲除咗資訊上之外，仲有冇啲乜嘢嘅建議咧？呢個人？ 我覺得就有啲困難，其實即係你唔打針啊，即係你打針就係你係有一個實際嘅有利於市民嘅一個嘅措施嚟嘅，即係譬如你打針，咁你要用個政府咪谷針啊嘛，咁你話你打疫苗，咁你都希望知道有防保護嘅作用啊嘛。咁但係你做檢測其實就對大家嚇檢唔檢都係咁啦咁樣，咁同埋有擔心啲煩擾啊，譬如你我講緊大坑大坑東村東門樓嗰個 case 係咪啦？即係屯門嗰啲嗰陣時嘅檢測咧都係檢四次，咁但係佢哋大坑東村東門樓檢六次，咁所以就變咗咁嚇點解我要檢咁多次啊咁樣？咁所以就呢啲情況就係、是、譬如檢中咗就要檢六次啦咁樣，咁所以就呢個都係令到大家會覺得頭先講就係嗰個抗疫疲勞。個問題即係會唔會大家都覺得係啊要檢好多次啊都太麻煩啦咁樣，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對於普羅市民嚟講係一個擔心咁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如果政府真係要鼓勵大家去做強檢，就除非你可以令到大家覺得就講冇咁煩擾啦，原來都唔係一件好麻煩嘅事嚟嘅咁樣，咁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其中一個方法嚟，即係但係佢就同。去打針嗰個處理就唔一樣啦，係啦。 OK， 好啊，唔該曬李霆鋒，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李霆鋒係深水埗區議員嚟嘅，講到佢嘅觀察咧，因為今次政府都呼籲喺深水埗區嘅市民都盡快做檢測，去希望可以協助到 截斷嗰啲隱形傳播鏈嘅，咁而家就有八個嘅一啲流動採樣站啊、社區檢測中心呢一類嘅可以做檢測嘅地方啦，咁樣，咁啊，大家深水埗區嘅市民有冇啲咩睇法？1872311。另外，尋日同大家講到咧，因應喺寵物店有員工同埋啲顧客啦，係確診呢一個新冠病毒啦，咁漁護署有一個行動，就係要人道毀滅大約2000隻嘅小動物，包括一啲涉事嘅寵物店、倉庫以及其他鋪頭嘅一啲倉鼠等等嘅咁。呢一個情況都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啊，有中大生命倫理學中心副總監鍾欣樂，早晨。 Hello， Norman 你好。 你好，你好。點睇漁護署有呢一個嘅措施咧？佢哋係考慮到疫情嘅情況。 嗱，我又覺得咧，即係所有嘅公共衛生政策咧，其實都係難嘅，因為公共衛生好多時候咧，即係要做嘅嘢啦，即係佢第一，佢要做嘅就係保護市民嘅健康，呢一個就即係大家都一定會同意噶啦。但係你保護市民嘅健康係咪唯一一個同倫理有關嘅一個即係 consideration 咧？咁其實好多時候都唔係嘅，即係我哋。一個人嘅生命生活裏面其實有好多嘢係息息相關，有好多其他都係即係同倫理有關嘅考量㗎喎。咁今次嘅考量就係即係呢一個係呢啲小動物我覺得同平時即係譬如話以前禽流感要殺雞咁樣，其實有啲分別㗎喎。即係如果你諗深一層，嗰啲雞係唔係人嘅寵物嚟㗎喎。但呢啲系人嘅宠物嚟嘅，所以其实同人系有一啲嘅有啲关系系建立咗嘅，咁所以呢一样嘢可能系我觉得大家唔可以忽略嘅地方。 嗯，从伦理嘅生命伦理嘅角度去睇，系咪公共卫生嘅角度都未必系一个凌驾性咧？比起其他考虑嚟讲， 因为公共卫生嘅角度咧，唔系净系讲一样嘢，就系 protect 大家保護大家的公共健康，不是只是這件事了，即亦都可以換句說話說，就是不是為了保護公共衛生就所有東西都合理化到了，不是咯，而是我們都要考慮幾件事的，有幾個因素，第一那件即你做的東西是不是 有用，即是效用很重要，你沒有用那就不用說了，是不是，第二就是你做那件事那個政策是不是合比例的呢？所谓的合比例就是你譬如说今次可能要杀2000隻是不是太多呢？有没有人会觉得即想深一层是觉得过了火呢？在这个位置。同埋第三就是是不是有没有必要性呢？他有没有一个代替的方案呢？如果有替代的方案，即證明佢個必要性係低咗咯。如果有個替代方案，尤其是如果個替代方案喺道德倫理上係冇咁令人不安，咁我哋要考慮個替代方案。咁譬如喺呢一個 case 裏面，即我有一個問題要問嘅咧，就係係咪香港做唔到動物嘅隔離？即我諗大家都會同意嘅一點就係，如果你做到動物嘅隔離，大家都會覺得冇咁不安嘅呢件事，亦都較為人道嘅喎，真係嚇。咁係咪做唔到咧呢樣嘢？ 不過我見漁護署同專家都有提過，因為傳媒有問過，一啲關注團體都有提過類似，係咪可以做隔離咧？做檢測咧？咁佢哋有話可能係冇咁多嘅資源，硬件上面都係照顧唔到，甚至都有提過係咪可以即係一啲唔係涉事嘅鋪頭，其他鋪頭而家賣緊倉鼠嗰啲都要到毀滅啊嘛？係咪可以唔賣住咧，停住即係擺佢哋喺鋪頭先咧？因為但係專家都可能考慮到就係、是。或者漁護署都亦都考慮到，就係佢哋擺喺個鋪頭都仍然可以傳染到其他倉鼠，而照顧佢哋嘅人亦都可能有個風險。呢、這、一個又係咪一個完全可以即係替代嘅方案咧？呢、這個或者係咪佢哋都有衡量過咧？喺呢個情況之下， 即係如果你話香港係冇呢個配套，咁我覺得個問題喺即係喺個硬件上面嘅問題係其實係唔可以忽略喎。即係話香港係應該要有呢啲鋪頭。呢啲配套嘅喎，其實即係如果你有呢一啲嘅配套，就唔需要行到今時今日呢一個位嘅。我相信你可以咁樣去諗呢件事咯。咁同埋係啦，即係都答翻你個問題。我除咗我頭先講嘅隔離嗰一樣嘢，仲有冇其他替代方案咧？我覺得係可以去從呢一個方向去諗多啲嘅。 嗯 ，OK。嗱，尋日咧就見到，因為除咗話人道毀滅一啲即係賣緊倉鼠嘅鋪頭嗰啲倉鼠之外咧，另外話22號啊，12月22號後買咗倉鼠嘅市民咧，都要強烈呼籲啦，強烈建議佢哋交個倉鼠出嚟，就要檢測之後做人道毀滅啦。咁見到有啲人交出嚟，尋日有啲傳媒都訪問到啲家長，亦都話同啲小朋友咧有啲爭拗啊，亦都嘗試解釋俾嗰個小朋友聽點解要交呢只倉鼠出嚟咧。咁亦都提到一啲原因，就係話因為專家都覺得一定要咁做咁，你覺得家長同小朋友要點樣解釋今次呢一件事咧？其實 呢個就即係每一個家長可能都有唔同嘅方法，因為每個仔女都獨特嘅，我覺得。但係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難嘅問題，因為呢個係講緊人與人之間嗰個關係啊，點樣去溝通。咁呢個我唔係專家嚟嘅，我自己都喺度學緊。不過我想講一樣嘢咧，即係好多。微生物學家咧，其實都即係佢哋會咁講係唔出奇嘅，我覺得嚇、因為佢哋即係集中於嗰個微生物啦，係嘛？即係佢哋點樣去傳染，一啲都唔出奇佢哋咁講。但係公共衛生政策就唔係只係涉及微生物咯，而係涉及生物咯。即係我講緊係尤其是人啊，咁今次仲涉及埋動物添。咁呢個人與人之間、人與動物之間個因素咧，係其實牽涉咗喺今次個 case 裏面，所以變咗會比較上有爭議性，我覺得係呢個原因嚇。 但我想知從倫理或者生命倫理嘅角度，其實市民有幾大責任要交出一隻動物出嚟，係控制防疫方面係如果有幫助嘅咁。所以你係寵物嚟嘅，應該咁講係。 我呢個好難答。我冇從呢一個方向去特別去諗，其實即係有幾，即係你頭先嘅問題就係係咪一定要將佢交出嚟，係咪唔交出嚟就係唔符合倫理，係咪呢一樣嘢嘅你嘅問題？我諗呢一樣嘢係 beyond 咗個倫理嗰樣嘢，因為我講緊個倫理就係講緊呢個政策本身符唔符合倫理啦嚇，即係我覺得呢一個政策係有得商榷嘅，我覺得唔係完全冇得商榷嘅，其實喺。好似喺丹麥其實都發生過類似嘅事件嘅，咁佢哋就將一啲 mink 殺咗啦，咁即係用嚟做皮草嘅，都未必係人哋嘅寵物嚟嘅，應該都唔係啲人嘅寵物嚟嘅添嚇。但係今次係寵物啊嘛，即係寵物係同人係有建立咗某一啲程度嘅關係嘅一樣嘢。咁我覺得呢一個因素其實係好難忽略嘅嚇。 OK， 好啊，唔該曬鍾欣樂，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鍾欣樂咧就係中大生命倫理學中心副總監，嘅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有廖先生打上嚟，早晨。 你好啊，主持。 係，請講。 我覺得咧，而家咧，你政府做嘢咧，永遠都係萬人三拍噶。 邊方面咧？講緊。 邊方面？你就算嗰個疫情都係啦，咁你叫停課，啲人個個都話停課啦。咁你政府仲唔出聲？係佢要等到大爆發佢先至停課。仲有一個問題，嗰啲動物啊，動物重要啊，即係話人重要咧。如果俾啲菌惹到咧，咁你會點咧？咁你咪開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咁嘅疫情，最好開放曬佢，好似美國嗰啲咁樣，咁咪等一日幾百萬人咁去領曬嘢咯。咁啊，梗係有理有唔理噶啦，你諗下係咪先啦？啲有可能一齊共存嘅啫，係咪先？所以我成日都話政府做嘢咧，永遠萬人心。佢讀書咧，個嗰啲官員咧都係攞 A 嘅，但係咧做嘢就攞 F 嘅。 即係你都覺得應該要即時停曬中學面授課先嘅。 你要明白，你而家有咁多人領嘢，你知唔知啊？咁你要人哋定話要開放？我都話啦，你要經濟，你一日搞唔掂嗰啲疫情咧，你啲經濟永遠都唔得。我可以話俾你聽。 不過之前有個考慮就係、是、即係點解唔停中學先？唔停埋中學咧，就係、是、因為話啲中學生自理能力高啲咁樣。 佢係咁講啫，你要明白到咧，佢唔吉真唔吉到肉，佢梗係唔係吉喺佢嗰度啦。你吉到你嗰啲學生嗰度啊嘛，而家實質上就係有咁嘅情況啊嘛。 OK， 你係停嘅就停鬼曬佢，過多年你先至再翻。系咪先？咁你先對得住嗰啲市民噶嘛？大佬你道道周圍都係菌喎、啊！你好似美國咁好啊，唔使戴口罩，又話唔準呢樣又唔係你而家美國要講人權噶嘛 ？OK， 即係總之都擔心就係病毒嗰個嘅影響，希望可以盡快喺中學嘅層面咧都停埋課嘅。繼續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1872311。

雇佣条例的方式是请啲司机 去做揸的士嘅咧，咁样咁啊呢个都话见到陈帆局长都话咧，强调呢个系政府嘅方案，就唔系全数的士都需要采用呢一个嘅措施，就话稍后会将呢一个措施咧都会交去立法会嗰个咨询嘅。嗱呢一个有关于用一个雇佣条例请司机去揸的士嘅情况，又请的士嘅车主方面咧，同我哋去讲下佢点睇呢个情况啦。有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会长吴坤成，早晨。 系早晨，张乐文。 早晨，吴坤成。 正装。系早晨。 系啊，点睇？寻日陈帆局长喺回应议员喺立法会嘅质询嘅时候啦，讲到话专营的士嘅议题就一路都同业界去沟通嘅，包括系倾紧啊，会唔会用一个雇佣条例去请司机嘅咧？咁你点睇呢个做法同而家嘅做法最大嘅分别系啲咩咧？ 我哋近期都即系有关方面，譬如。政府方面咧就同業界講，就話想用一個叫做我哋叫專營車的形式管理啦。咁業界其實對呢方面咧就覺得有機會俾我哋呢萬八部的士咧去參與呢咁嘅車隊管理模式嘅營運咧，我哋當然覺得自己有嗰個發展同上游機會嘅時候，我哋當然係表示歡迎啦，係嘛？咁我哋因為我哋自身嘅優勢啊，同我哋嘅資源咧，去配合去做咧，我相信對成個業界發展咧，係更加迎合嗰個市場發展咧，就更加希望係有個信心同埋有個好嘅發展嘅機遇啦。咁至於佢用嗰個所謂即係我哋所講嘅嗰個僱員僱主關係，我哋呢方面，我覺得政府可以係即係漸進式去慢慢去探討啊，唔好一刀切去處理咯，係嘛？ 即系你觉得一刀切嘅意思系，譬如因为过往提，譬如2019年推嗰个专营的士服务条例草案，讲紧系建议600部嘅啫嘛，600部嘅专营的士就即系批出三个为期5年嘅专营权啦。如果600部全部都系雇佣条例嘅方式去请司机，叫唔叫一刀切咧？ 我觉得咁睇咯，成个业界始终有成6000几个持份者喺度，系嘛，6000几个车主个持份者喺度。咁成個業界整合嘅時候咧，譬如政府推呢個專營車隊去做嘅時候咧，咁可能每個車隊裏面可能有唔同數量或者唔同嘅車種，咁佢可能有唔同好似類似好似之前嘅專營的士裏面嘅營運模式去俾業界去做咧，我哋表示係歡迎，因為我哋有參與有發展機遇啊嘛。咁始終你個僱員僱主裏面，大家明白而家佢個律嗰個所謂現所嘅費用係非常之驚人嘅，係嘛？而家的士部分都咁犀利。咁雇佣雇主裏面如果真係做嘅時候，個保費點處理呢？咁因為始終而家暫時都係自雇，咁我覺得除咗話雇員雇主之外，其實有啲嗰所謂嘅分成啊、管理分成啊，甚至乎獎金啊、鼓勵啊各方面嘅形式，去俾啲車隊去做，我相信都慢慢去嘗試下去一步步去做整合咯，係嘛？ 所以就話啦，如果真係呢一啲專營的士係變咗一個僱傭條例、僱員僱主嘅關係去營運嘅話，頭先你講到話啲保險費。理論上都可能是車主要俾埋噶啦，應該就有幾大的吸引力咧？對於車主嚟講，或者對於司機嚟講，兩個不同角度，你覺得個吸引力有幾大咧？ 我哋其實同政府反映過咧，僱員僱主咧，呢個唔係一個最好的方法咧，我哋就唔覺得係嘅。但我哋亦都唔否定呢個做法係咪可以慢慢去適應咧？咁我相信，如果係政府喺組成呢個所謂專營車隊嘅時候，可能佢有唔同嘅規格啦。譬如頭先所講嘅，佢有咩條件？譬如可能真係話，喂，要培訓啲司機啊，有個即係監管啊，甚至乎一個 GPS 嗰個所謂唔同嘅定位啊，去即係話有個投訴機制啊，甚至乎啲車本身嘅車齡啊，或者唔同形式嘅車隊，我諗一系列嘅嘢咧，僱員僱主方面可能其中一部分嘅啫。最緊要就係話令到成個的士業界有個發展同上游機會咧，同埋能夠更迎合。即係而家市場嘅發展咧，咁讓呢萬八部車有個發展啲機遇嘅時候咧，佢哋更加積極去發展，就唔好似驚以前好似推動嗰個所謂幾百部的士，就影響咗佢嘅發展嘅時候，佢更加冇興趣做同離開行業嘅。呢個我覺得係首要，最主要係讓行業有個發展機遇咯，係首要咯，係嘛？ 我想知道如果改變咗司機同埋車主嘅關係，唔再係即係自顧啦，係一個僱員僱主嘅關係。这个是不是对提升一些的士发展或者的士司机的质素是关键，或者加强管理是一个关键来的呢？你觉得做不做到提升的士质素或的士司机质素？ 我现在看，譬如我们以小巴为例，其实他都不是说100%要做到雇员雇主，甚至乎有些是所谓叫本利分成啊， 獎金制，甚至鼓勵形式下，用各方面去鼓勵啲司機做咧，其實咧其中一個方向嚟嘅。咁至於僱員僱主係一個百分百可行咧，因為始終頭先都講咗啦，呢幾十年裏面做緊嘅都係嗰四千，即係我哋講嘅嗰七千幾多個車主咧，都係個別咁營運咧，整入我相信需時嘅，都讓市場慢慢適應咯，係嘛？ 嗯，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譬如？日後如果真係呢啲專營的士用一個僱員僱主嘅關係咧，喺經濟好嘅時候咧，反而係難啲請人，因為譬如以前自僱就多勞多得，經濟好啲人可能願意多啲坐的士，咁啲司機就生意好啲，即係最直接咁諗啦。日後變咗僱員僱主關係，即係你即係做多咗嘢或者生意好咗，未必佢哋袋得袋更加多嘅。對於請司機會唔會有一個困難？有可能。 正正蕭樂文講到個問題核心嘅啫。 嗯， 因為而家的士司機本身而家接近係譬如有200,000嘅司機咧，其實個年齡層裏邊嘅分布係50歲至70歲咧，佔市場超過成接近差唔多70%至80%嘅。咁後生仔唔入行裏面原因喺邊度咧？咁車隊如果形象化包裝完之後，佢哋有發展嘅機遇同埋更有歸屬感嘅時候咧，咁、那個市場應該一步步去做咯。你一下子話做僱員僱主嘅時候，實際令到成個營運者方面會有卻步咧？甚至乎而家司機都唔夠，連個司機嗰個所謂個年齡層裏面都咁老化嘅時候，一下子去做啲咁嘅形式，夠唔夠吸引力呢？係嘛？咁、正如所講，而家我相信都係要讓市場一步步去整合咧。咁我相信政府都講咗啦，呢個其中係一個諗法，亦都唔係絕對係一個即係、一定要全套計劃套落去啦，係嘛？咁、 okay. 我相信都係一樣嘢，就係話讓市場裏面去。即係可以用車隊令到而家成個營運模式咧，係慢慢從一個即係方向咁去改善咧。我諗呢個係主要就令到我哋覺得，即係車隊模式裏邊咧，更加令個市場裏邊咧，啲所謂持份者或者新人能夠入到行咧，咁大家做得好，相信呢個係一個喺初步嘅做法先啦。而嗰個僱員僱主，我相信都要市場慢慢一步步睇咧，我哋冇排除到佢嘅，但我覺得嗰個可能性係一步步去睇咯，好嘛 ？OK， 好啊，唔該曬你啊，吳坤成。吳坤成咧就係的士車行車主協會永遠會長嚟嘅。一啲前線嘅司機又點睇咧？請嚟佢哋喺電話旁邊傾啊！有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主任何志強，早晨。 早晨啊，超哥。 早晨啊，何志强，点睇？而家即政府有提到啦，如果推专营的士，其中一个探讨嘅都系用一个雇佣条例嘅方式嘅请司机，咁但系讲明就即系唔系全部都系用呢个方式嘅，咁亦都系探讨紧嘅啫。咁你同唔同意咧？如果系即系车主同司机嘅关系变咗雇主同即系打工仔嘅关系咁样，同唔同意呢个做法咧？ 其实嚟讲咧，工会嚟讲系同意有一个雇佣关系嘅。众所周知，的士司机嚟讲，本身嚟讲系一个自雇人士咁样。换句话讲嚟讲，系乜都冇，即系譬如假期啊、病假啊，什么乜都冇嘅。所以工会立场嚟讲系中意系接受呢一个雇佣关系嘅，系 即系觉得可能啲福利，头先提到啊，假期嗰啲可能保障更加多咁。 是啊是啊，保障更加多，同埋呢起码有一个保障嘛，令到前线司机的收入有保障嘛。 嗯，不过这个就涉及到是如果推即专营的士的时候可能会考虑或探讨这个模式啦。推专营的士其实都是想令到可能司机的质素是有提升啦。你觉得其实用这个雇佣条例的方式去请司机是不是可以一个令到司机质素提升或者加强管理的方法呢？ 正常嚟讲就会噶，你好似一间公司，好似九巴公司咁样，佢都系一个公司制定出嚟噶嘛。如果有雇佣条例嚟讲咧，起码司机嚟讲有保障，另外公司嚟讲管理咧就会顺畅啲啊。所以咧，我哋都赞成一个雇佣关系嘅。 嗯，点样顺畅啲法咧？喺管理方面啫。 管理方面嚟講咧，如果你話好似一間公司嚟講咁樣，一個車隊嚟講，管理屬下嗰啲司機嚟講咧，我諗係以個而家嘅情況，因為而家嚟講咧，好多可能會係話單頭性質啊，同埋有啲業界嘅害群之馬喺度搞震啊咁樣，所以嚟講係會好啲嘅。 嗯， 嗯，即係你意思佢哋如果係喺一個僱主之下打工，可能即係未必話個態度上面會太差，即係可能會影響到佢哋飯碗，係咪咁嘅意思？即係可能令咁嘅情況令到佢哋質素提升，係咪咁啊？ 咁呢樣嘢咧就要講翻歸根究底嚟講咧，就要嗰個行業問題啦。嗰個行業問題，即係而家即係業界嚟講咧，受到白牌車嘅衝擊，而政府嚟講執法問題已經係慢半拍啊，所以嚟講。令至到即係市面上，的士司機個生計咧受到影響，所以咧會改革嚟講咧，就要同業界溝通好先至出嚟。因為而家嚟講咧，第五波疫情嚟講咧，亦都受到前線司機亦都受到影響嘅。而好話唔好聽，我哋前線司機乜嘢保障都冇。而今次防疫抗疫基金嚟讲，第五波嚟讲咧，我哋亦都冇呢一个补资助。 OK， 所以嚟讲咧，我都希望政府加即系睇一睇我哋啲前线司机。另外有一个问题存在咧，琴日阿陈凡局长就讲话，我哋嗰、那个的士引入的士司机违例记分制，即系我又想问下啦。本身嚟讲，我哋前线司机嚟讲已经系有一个记分制喺度噶啦，又要引入多一个记分制。喂，我反问嚟讲，你哋啲官员做错嘢，会唔会有一个记分制咧嚟处分咧？所以嚟讲，对我哋 呢个记分制 好唔公平。 呢、这个记分制可能同即系平时一般揸车嗰只记分又唔同。呢、这个记分可能系讲譬如兜客啊，即系拒载啊嗰一类嘅行为有一个记分制嘅。你支唔支持先？如果系咁样？ 梗唔支持啦、本身嚟讲的士驾驶者嚟讲已经有个记分制㗎啦，又要响加嚟我哋前线司机一个记分制係冇可能嘅事㗎。因为换句话讲，你哋高官嚟讲做错嘢有冇记分呢？有冇处罚呢？係咪先？ 但想知 道。有人话现有嚟讲记分制已经有咗㗎啦，又要加多个违例司机记分制，即係换句话讲令到前线司机嘅压力又增大咗。 但会唔会可以保障到质素咧？ 你应行已经有的士例喺度噶嘛？ 嗯， 如果你个司机嚟讲犯规嘅，咁你咪用现行嘅的士例嚟检控佢咯，系咪先 ？OK， 好啊，唔该晒你，何志强，多谢你。何志强就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嚟嘅，同我哋都讲到，如果去推一啲专营的士，系咪可以探讨有别于而家即系自雇嘅形式系車主同埋司機可能係一個僱主僱員嘅方式，咁又係咪真係有效提升到一啲司機質素咧？一八七二三一一，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杜小姐打上嚟，早晨。 喂，早晨啊， 系，请讲。 系，就嗰个仓鼠咧，而家咧就好多人半夜三更咧就摆只老鼠喺度街啦，唯有咁 即系你都见到啊？ 見到咁又冇call漁農處啦，咁跟住其實政府咧，佢不如揾即係揾一個位就叫啲人，如果唔call漁農處，佢直情一個集中咁叫啲人擺落去啦。就因為你夜晚半夜三更你擺喺街咧，好危險，街有好多老鼠噶。咁其實老鼠都有老鼠仔，一樣捐到入嗰啲籠嗰度啊。咁、跟住如果佢哋啲菌互相。好難講噶嘛，半夜三更係咪先？細菌係睇唔到咩叫細菌，其實係睇唔到咯。咁、如果混咗落啲老鼠度，香港都好多老鼠噶。其實香港嘅鼠滅鼠嗰度都仲做緊噶，我相信。咁、大家係咪可以掉以輕輕？即係呢樣嘢係冇正視到嘅，睇唔到嘅大家都。如果咁樣，萬一真係爆發就～以前香港都有文獻記載鼠患噶啦，唔使我講，如果大家睇翻歷史，係好嚴重啊。係咪有一種疫苗可以話，萬一真係混種，大家惹到呢啲咁嘅老鼠傳過嚟嘅嘢，然後醫得到嘅咧？ 我想知道杜小姐，你見到喺街邊放嗰啲棄養咗嗰啲倉鼠咧？即係最終有冇人？ 有啲係連冇啦，咁有啲又連埋個籠啦，有啲又應該係只恰到咁樣咯。 最終有冇人拎走咗佢咁樣噶？ 最终我相信真系冇啦，因为你太夜啊！你边个无端端喺条街出现啫？唔系咁，仲要得咁巧见到，你明唔明啊？ Okay. 所以呢样嘢咧，大家咧系应该咧齐心咁样去面对呢件事。你至于话，只要你将呢件事，即系其实学校都应该即刻停噶啦呢个情况。你而家正面啲嚟睇呢件事，点样停呢件事啊嘛？就唔系仲讲紧我又要大自然，我又要咩？呢啲系后话嚟，系啦。而家你减低大家面对呢个疫情，唔好俾佢 睇到係擴散得好快啦。 OK， 好啊，唔該曬杜小姐，都佢見到有啲倉鼠棄養嘅情況，就擔心可能同街邊其他嗰啲老鼠咧，亦都可能帶嚟一啲病毒啊、病菌啊等等嗰啲嘅傳播，呢個係佢嘅擔心嚟嘅。仲有温先生打上嚟，早晨。 喂，早晨， 系，请讲。 冇，我其实就我系一个中学同小学嘅家长。 嗯， 咁就我就支持真系必须系真系中学快啲停课，因为我同嗰个中学嗰个小朋友讲，我话你即系戴只紧啲嘅口罩啦。佢、 嗯、 又话好焗啊，嗰样嘢，我话你唔得，我话冇办法，因为佢翻嗰个位置仲系。即係都係深水埗區， 嗯， 比較高危啲。咁我真係好希望教育局盡快喺即係喺早啲放啦，橫掂都就嚟都農曆新年啦，不如早啲望放好過啦、 嗯。有冇問過啲家長意見啊？學校 其實我哋即係嗰個學校裏面嗰個群組都好啦，其實都已經問喂究竟幾時停啦、 嗯？ 因為佢就你即係就算阿林鄭講話。中学生的自理能力，其实他的自理能力是真的未达标的，到现在都。 嗯，不过今次就算都未必关自理能力事，即可能涉及到考场，其实学生都是没有特别接触的，因为现在怀疑是在考场、 哦。是啊，即主要就是尽快真的叫他快快脆脆停了他，大家都减少出面的人流啦。 但上网课都可能影响那个进度嘛，这个是不是家长考虑呢？ 都没办法的啦，都不。嗯都上了一年网课了，老实讲上年都同继续上网课冇乜关系噶啦，而家都 个小朋友反应点样咧？又 佢冇反应噶，佢最中意约唔翻学咪翻学，唔翻学咪上网课咪上网课咯。 哦，即系都冇话好想翻学嘅意欲嘅又。 即系佢都系睇翻究竟我教育局几时点样安排佢嘅啫嘛。 OK， 好啊。 嗯， 好，唔该晒温生，多谢你。咁啊，温生就讲到。兩個小朋友嘅，一個係小學，一個係中學。咁小學就已經停咗面授課啦。中學嗰個佢就希望可以都盡快做到呢一個停面授課嘅情況。咁睇下之後個發展會係點啦。今日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再見。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喺作家王維良另一本書《迎接華年》。我读到他纪念散文家诗果的一篇文章，读完了有很大的感慨。诗果的散文是伴我成长的文艺之一，唉，诗果已逝，但是他的散文永在。 王维良在诗入面透露，他从梁石华先生得悉诗果晚年不快乐，其中一件事是慨叹投稿不易，因为难获新锐编者的青睐。从一篇访问之中得悉，2001年4月以来，诗果未有新书出版。他感慨，台湾的散文市场不好，其实我手边还有很多不错的散文，可以结集成两本的厚书，只要出版社有兴趣，我可以不计代价。 文人的悲哀事，就莫于这种文章不获刊登，文集不获出版啊。不过我哋另一位舞文弄墨嘅好朋友王维良，佢就最能够明白世道变迁，读者冇太多嘅时间睇书报，而作家总有咁多话要写，边度可以话将所有嘅文章都得到刊登，所有嘅书都得到出版呢？呢个唔系一种遗憾。 王维良指出。经常有作家自费印书、携书去到书会分赠文友，只能够咁样做。朋友仲指出，台湾曾经出咗一个专辑，访问咗38位资深或者超资深作家，有几多位仍然系新见不见？佢哋有几多人仍然系多销量嘅报刊，经常发表文章呢？ 王维良写呢个诗果先生嘅现象，其实多多少少都系。自古已然噶啦，衣襟犹裂咁解啫。我个人就认为呢个系时代风气同埋生灵嘅素质有关。如果自信心过强，话我嘅散文下过好多真功夫噶，我自信可以同世界一流作家相比，咁样其实只能系一种自我安慰。书果去咗啦， 但他的散文的确是曾经存在，而且还藏于图书馆之中，其实都足够了。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迎接华年》，作者黄维良，由香港文思出版社出版。